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啊，咁我頭先講啲飛機呢，其實網友呢都有多經歷嘅，咁我讀下啦。Gary Moe 呢，佢話呢，有一次呢我就坐一架香港航空喎，又係咁呢就剛要 landing 嘅時候呢，有個阿嬸呢就抱住個僆仔企起身，就話要去洗手間啦。咁呢個情況通常就係空姐就會叫你喂冇啦，即係 落機㗎啦， 降落啦嘛。咁然之後個阿嬸呢就唔撚行去洗手間啊，就去撚咗個商務位，因為嗰度就冇乜人坐，咁然之后咧个僆仔就企喺嗰个商务位嗰度咧，就屙尿落个胶袋度。咁我 都 OK 啊，有胶袋喎， 有胶袋喎，识用胶袋已经算系唔错噶啦。呢个冇直接屙落张凳度嘅，呢个有进步嘅。OK， 即系我成日喺深圳地铁咧，都见到啲师奶咧。捧住个 BB 就喺嗰个垃圾桶嗰度屙噶啦， 经常咯， 我都见少啊，大佬 屙，系咯。今个礼拜北上频道 Facebook 又有人 post 啦，广州嗰边又有一个女子，直情喺所有已，你发觉周围已经全部人企山企到满晒噶。佢咪踎踎喺度抱住个僆仔照屙，系大添，仲要开 呢、這个咪呢个文化嚟噶嘛？ 系啊，咪所以我咪答咗你咯。你喺度跨呢、這个地铁广州地铁六号线啊，好似系嘛开啊嘛，整捻咗好多厕所啊嘛。我今朝唔系我呢个礼拜喺国内新闻个个都度赞啦，真系做乜啫？ 系啊， 错配嚟噶嘛， 基本系唔系都系 啲厕所过起嚟香港啦。屌你老味大佬，你广州啲地铁嗰啲人边会用厕所啊？ 系咪喺度地噶？ 前牛头唔搭马嘴啊！真系发觉，诶咁啊，读埋先啦。仲有一位网友 Michelle Chan， 佢就话啦，佢上次咧就港航，又系港航，由上海就飞香港，咁啊有个大陆客咧就抱住个仔，几岁嘅，飞机起飞嘅时候就唔肯扣安全带，咁啊话航空公司 delay 咗，而家咧佢系佢个仔瞓觉嘅时间，佢要抱住个仔氹佢瞓觉，所以咧就嗱，咁咧就搞到咧就成个经济舱嘅机组人员咧就全部咧咧咁气咯。就係咁咯，即係好多呢啲 。 好啦，係啊，唔係呢個其實同我以前講嘅一樣、就係即係點講咧？你嗱，譬如話其實我以前我睇嗰單幾個月前咧，港航又一單嘅，我約略記得啦，就係佢咧就嗰嗱有一單嘢係咁嘅，佢講多少少啦。佢咧就嗰條友仔咧就喺北京就飛嚟香港，佢就再轉機咧，唔知去一啲群島啊、即係啲菲律賓啊咁咧嗰啲群島啦。好啦，咁佢就一條龍嘅，佢咧就喺北京買曬香港航空嘅機票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即係連 transition 嗰個整好曬啦。登機嗰一日咧就喺北京就直接佢做好曬兩個登機證啦，即係北京飛香港嘅登機證，香港飛菲律賓嘅登機證，行李咧就直接去曬㗎，咁冇乜問題啊。佢六一行六個人，咁但係嚟到咁啊由北京飛嚟香港，喺香港呢邊咧再轉機嘅時候咧就出問題啦。咁咧香港呢邊咧就咁講，就睇到六本護照，咁我僆仔嗰本護照咧。就唔夠六個月，即係得翻兩三個月。嗱、呢個咧，其實咧係真係喺好多國際機場咧係有權唔俾你上機嘅、因為你得，因為你嗰個就嚟 expire 啊嘛，你冇去換。咁好啦，咁啊嗰個內地人就嘈啦，又喺度嘈啦。咁佢話喂。佢嗰個道理就係、 你睇我張機票咯， 喂你北京嗰邊俾我放我過嚟嘅喎，你一條龍啊嘛，我買機票嚟你又唔同我講，我然之後登機你又唔同我講，你嚟到香港卡死我咁點啊？我啲行李又過曬去啦，咁而家係咪淨係我僆仔唔上得機？咁你淨係我五個人上機啊？咁啊唔得，咁咧曾經係喺香港機場呢邊 然之後全武行又抽過㗎。咁、嗯、但係呢就 喂好多呢啲咁嘅著情嘅。 咁稱呢就係、是、香港航空嗰啲人都抽贏。 梗係啦。 咁佢抽贏之後呢咁然之後呢佢嗰個版本呢佢就咁講啦。即係嗰個國內人嗰個版本呢佢就話佢對香港啲人好失望啦。咁佢話嗰個香港人仲同佢講佢話喂喂、哎、我哋呢度係香港人講嘅先 solo sound 啊，你喺國內嗰邊嗰啲人講嘅嘢我唔會聽嘅。總之你嗰個護照得返兩三個月我就唔俾你放。咁、然之後呢就扣晒佢哋嗰啲護照啊，撕爛晒啲登機證，咁搞到佢去唔到旅行啦。咁佢然之後呢嗰個國內人就話我對香港好失望啊。佢話呢就以前我都覺得香港好好啊，咁經歷過呢件事之後啦又發覺香港而家呢咁佢又上綱上線。 競爭力下降。 佢就話哇你香港人呢不斷咁樣欺壓我哋。譬如話我哋不斷都聽到啦，你哋呢就可以俾啲鬼佬呢走嚟你香港度生仔，又唔俾我哋啲國內人嚟生仔，佢就咁講。然之後呢你又可以俾啲鬼佬嗰啲小朋友呢喺個地鐵度食嘢，又唔俾我哋啲國內嗰啲人呢喺個地鐵度食嘢。嗰個字即係你明唔明呀，上綱上線。 上 曬。成日覺得自己又即係又嚟啦，華人與狗嗰陣，我講嗰次， 我會覺得 又欺壓我啦。 其實如果 係咪先又睇唔我啦？ 權咗嘛， 即係咁樣咯， 係咪先？因為我買嗰張機票係來回嘅，已經證明到我係要翻嚟㗎啦。咁、如果我將passport 係爭兩個月啫嘛，其實都唔係到期，係仲有兩個月先到期，佢冇理由唔俾喎，某程度係有權俾，但係即係我 但係俾係人情，唔俾係道理咯。但係俾你睇歐洲好多機場都唔會俾， 有權俾就情啦。講真，因為我張機票寫埋來回㗎嘛，係限咗可能係三個月啊，或者可能半年來回，即係一定翻嚟㗎嘛。 唔係因為人哋會驚你。去咗唔返嚟㗎嘛。 菲律賓唔返嚟學咩？ 當然嗰個人一定會解釋啦，佢喂我去幾日啫，我仲有兩三個月都係未 expire 㗎嘛。你有你解釋囉，但係其實呢通常所以都會勸啲人就係、是、你如果個 passport 就係到期你續咗佢，然之後你先好去旅行囉。 啱呢啲啱。 即係呢個係講唔係我唔係想爭論呢樣嘢。 我覺得應該有著權啦，呢啲香港唔啱咪真係。 但係即係喐下就會又抽啦，即係但 係咁呢啲係國內人。 唔係呢啲唔好。即係我唔好學啊，大佬即係 唔夠抽㗎，真係 我都抽唔贏， 我抽唔贏。 Chinese Kung Fu， 我呢個禮拜喺堂下又發生咗單嘢，其實就係好好笑啊，就係、是、有條友死咗㗎。咁我有點死咧，好奇怪，即係佢一間嗰個同飛機冇關嘅，佢就係走落去交、有一日交走落去管理處度，一個小區嚟嘅，咁啊走去管理處度就交呢、這個唔係保護費，交呢個電費同埋水費，咁佢就遲咗嘅，咁佢即係嗱，咁咧然之後咧打交前咧只有兩句嘅 conversation 嘅，第一句咧就係咧嗰個交錢嗰個住客嗰條友咧，佢就話喂。你可唔可以計快啲啊？你計條數你都計得唔撚慢，你點做經理㗎？咁如果我經理就話：咁你嚟做啊？ 啱啊！ 屌你老尾！你咁你遲撚咗交，你仲咁撚大聲，冇錢你冇撚住啦！咁兩條友就打啦。咁打完之後，結果。 打死咗， 被打死 咗，打死咗 打死咗噶，咁所以你話 你真係出奇啊！ 喺國內咧，即係好撚暴戾嘅啲人，喐下就會打，所以咧唔好學。 你想不省工睇下我見咗好多條啲打人嘅視頻嘅。 係啊，其實一件好簡單嘅事嚟㗎咋，咁大家又係受即係頂唔住到氣啦。咁所以即係好撚多啲癲狂症嘅人嘅，包括下面講個單嘢啦。咁啊，跟住講嘅就仲有一單就係又係今個禮拜又係神奇 number 喎， 神奇 number 42 喎，二发生咩事咧？ 喺呢、這个广西啊，梧州市啊，咁啊就有间精神病院，咁啊逃走有42名精神病人就逃离咗， 系 42个就跟住话 系 咁啊，听讲已经全部拉翻噶啦，咁咧就讲就话咧有6名咧就策划嘅。啊，即係你知啦，精神病啲好聰明㗎嘛， 策劃黨嚟㗎， 策劃黨嘅， 係啦， 咁樣咁就話已經有好多咧，就佢嗰啲精神病者咧，第一時間係咩咧，就翻屋企嘅，所以咧喺屋企咧就全部捉鳩翻曬啦，咁啊而家就有一單咁嘅嘢， 好多疑點啊，等你講曬成件事， 即係當然啦，喺個網上邊啦，咁樣微博啦，我睇微博嘅啫嚇，咁就話喂呢幾個係咪上訪人士啊，嗰只老嘅策劃嗰啲啊，咁啊好多講法啦，即係我自己我對呢樣嘢有個睇法嘅。即係我好 sure 呢42名嘅精神病人呢係真係精神病。話聲你聽，喂話聲你聽，你喺入面精神病院入面又叫做黐線， 精神病院出面嗰啲人就黐撚線，你竟然喺個黐線嘅地方逃去個黐撚線嘅地方，你係咪真係 黐線？ 你一定係黐撚線啦，講真，話真係俾你聽。喂，大佬，即係一個精神病人會唔會走去整一啲有毒嘅豬肉啊、牛肉啊俾你食啊？唔會有啊嘛，只有出面黐撚線 嘅 地方 嚟嘅， 先有啊，係 啊，係 咪先？大佬，咁你都肯走，你唔係黐撚線係乜撚嘢啊？喂，你啊，喂，係我喺入邊個精神病院係黐線嗰時候，我都打下懵仔針啫。 我比你又低層次少少。 OK， 你講先。 即係我就發覺佢就話嗰42名嘅精神病患者咧，主要咧都係有嚴重嘅精神分裂症嘅。 係依家緊嚴重精神分裂症先走。好啦， 嚴重精神分裂症呢是又是一定是真的呢、這個。因為嗰42個人是相信中國有民主啊或者見到中國可以有普選啊你一定是患了咗精神分裂啦、啊、所以一定要踏你入去 我 一定是。 我冇理由。 傻的 我真的冇理由喺一個咁優良的環境黐線的環境會行一個黐撚線的地方㗎嘛。即係你諗下即係一個精神病患者會唔會走去搵啲頭髮嚟做豉油啊啊、嗯！會唔會揾啲 好嘢喎、 啊？ 呢、 這 個就 是、三對清肝做奶啊！呢啲唔會啊嘛，呢係真係黐撚線嘅人先會做啊嘛。 係 我因乜事跟由一個好好嘅環境走去一個仲閪啲嘅環境裏邊啫？咁、 嗯、 所以呢四十二名精神病患者真係精神病患者嚟嘅，反而喺嗰間精神病患者唔逃離嗰啲。嗱嗰啲啊正常啦，話你聽有冇夠撚做？聰明人啦、啊， 烏托邦嚟，可能喺個精神病患嗰個精神病院入面咧係有普選， 係啦， 有選舉啊，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講乜都得噶嘛，你行出嚟出面屌你老味，講句你扮下台都死啦，話真 係好嘢喎！呢、這個解讀真係一流， 係咪先？點解我去攞呢單嘢？即係我覺得，即係你點睇個精神病？同埋你點界定人精神病啊嘛？你走出就係精神病啦，話聲你聽。 唔係，同埋我又要想讚一讚啲公安咯，因為佢呢單嘢發生喺7月5日嘅晚上8點啦。咁、喺 第二 日嘅朝頭早8點，即係12個鐘頭內，佢就可以將走散曬呢42個人捉翻曬。 捉乜撚嘢啫？佢哋自己翻屋企，喺屋企等啫嘛。 啊唔係佢哋覺得，咪就如果跟阿牛咁講，咪就係佢覺得原來出嚟一陣間就已經知道冇乜希望，就翻翻 入去。係咯，喺環境 翻翻入去。 係咯，又係咁講。因為呢四十二個 自動投案嘅 疑似有精神，真係精神病患者咧，佢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啲屋企人打電話話：喂，屌你老母，你唔幫我睇撚住。 我有另一個想法，我覺得個高效率嘅原因就係好撚容易，你就求緊其美，咪捉翻42個人入去咯。 周圍都係， 係咪先？好撚容易噶，或者你就捉咗阿貴就得噶啦。阿貴咧捉埋都翻去交差，呢、這個咪42咯。咁樣又得， 一個 都可以搞得掂， 一個搞得掂， 係啊， 係咯。即係所以，即係你唔好認為人即係啲人係真係有精神病。我成日覺得好，因為你知道上訪多啦。 係。 咁其實咧喺呢單微博出咗，除咗我知嘅睇法之外咧，好多網友都話，其實呢6個人咧。咁識得策劃去逃離呢間精神病院咧，係佢根本就冇精神病， 嗯， 而佢基本上就係一啲維權嘅人士， 就俾人捉咗入去 嘛， 上訪嗰啲好多噶， 係 係啦，咁跟住咧佢哋梗係醒啦，咁走翻出嚟，咁啊好多，其實呢個講法都係好多網友咁講嘅，咁啊唔知你哋點睇嘅啫？ 我覺得你嗰個睇法我就冇諗過咯，即、就、係、是、我覺得都啱嘅，即係應該都係咁， 係啦， 即係大陸真係好撚多人黐線㗎嘛，我哋身邊真係大撚把啲人， 我撞撚死，我撞撚傷你，我要硬死你先得，呢啲人真係黐撚線啫嘛，真係，即係太撚多呢啲嘢，即係呢一地球係好撚唔安全㗎嘛，因為我其實呢單嘢我貼咗喺北上角好撚耐，我就一路強調係咁，喂出面咪仲撚危險，你入面安全住又唔撚使點做有得食，係咪先？我點解唔喺入面？我 係跟住難同佢可以講多單嘢都係黐撚線㗎。嗰、那個其實我都想問，即係請教下你啦。嗰、那個其實你都有我記得都有人貼過喺北上嘅 Facebook 啦，就係、是、所謂叫做史上信息量最大嘅交通違法視頻啦。 阿張 Sir， 係我之前 貼㗎，我貼。 之前都俾阿感情啊，俾阿 Kelvin 睇過啊，咁嗰條片我覺得好精彩，即係嗰條片個精彩就話你點樣令一個人，即係譬如話要綁上安全帶咧，譬如話你罰款，你係阻嚇唔到佢啦， 一五蚊啊嘛， 判佢坐監。 你都阻嚇唔到佢㗎。你判死刑都阻嚇 唔到佢㗎。佢要死都冇 辦法。方法就得喇喎。 喺隔離有個小三。 呢條片真係好撚犀利喎，真係即係近期睇我覺得真 係。你講個詳情出嚟。 但個詳情又好簡單嘅，就係一個好似香港警訊嘅一個模式啦。咁呢就有個，總之有隊攝影隊。類 似交通在線咁樣 啦。咁交通警咁就係拍啦。咁佢搵到一架車，架車入面呢個司機同個乘客係一男一女嚟嘅，都冇帶到安全帶。咁然之後呢就截停咗架車啦。咁然之後呢就 教育佢先。 教育佢啦，嗰啲廢話唔講啦，即係話俾佢聽，你唔點解唔珍惜自己嘅生命啊，乜乜乜啦。咁然之後呢就 call， 然之後呢解釋完一輪。咁然之後亦都向嗰、那個乘客嗰個女仔就亦都訓話埋，訓話埋啦， 開始執法啦。 然之後咧就可以執法啦。咁啊執法就話：，嗱、哎，今次我都要罰你噶啦。咁啊又唔該你攞個駕駛執照出嚟。咁嗰個司機就 冇帶， 冇事冇帶喎。咁跟住咧佢就即刻好撚慌張咁樣，佢就打電話啦。啊！佢係 call 佢老婆，就原來因為佢擺咗屋企啊，咁啊 call 佢老婆咧就嚟就攞個證過嚟啦。咁喺等緊嘅途中咧。大家唔知未知發生咩事喺條視頻度。 嗰、那個男人 首先個男人咧就拉開個女仔，就噏噏噏噏噏咗一輪，跟住佢走啦，走先啦，走先啦，咁走撚咗去啦。走撚咗去之後，大家開始都 send 咗係咩事？跟住個老婆嚟到啦， 十五分鐘之後 係嚟到咁啊，然之後咧就幫佢就俾個攞個駕駛執照俾佢啦。咁個交通警就話，佢就話。咁個老婆仲話：你唔係去咩邊度開會咩？ 係啊，成晚冇翻嚟。 係啊，那個老公就：我啱啱有啲事咁啊，車過嚟咧，等陣先講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咧， 跟住個交通督導員就話：係，因為咧乘客都冇帶，咁所以要罰多5蚊。 係啦，唔係嗱，張證係冇問題。係啦，今次我哋咁樣罰你，司機咧罰8蚊，再咧你嗰個乘客咧就罰 5蚊。 5蚊，係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 跟住太太問啦， 係啦， 边个啊？边个嚟噶？边个嚟噶？男定女？即刻问男定女啊！ 系啦，咁 跟住个老公就话男嘅， 男嘅，哦， 等阵先讲，乜嘢都等阵先讲，系啦。咁跟住你见到嗰个女，嗰个老婆已经 send 到啲嘢啊。咁啊，跟住嗰个交警啊，仲精警，佢就话佢就 唔理男女， 佢同个司机讲啊，唔理男女都系罚你5蚊嘅。 跟住咧，嗰个嗰男人咧，司机咧就走同嗰个交警讲喂呢段视频可唔可以唔出街？ 系啊，跟住嗰个交警仲要点？ 训话佢咯，佢话唔系呢啲系执法嘅问题。 唔系，佢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跟住问翻佢，我拉到好笑。 咁当然啦，咁啊，我其实我贴嘅，我就。我个标题呢其实 唔睇完真係飙冷汗飙冷大佬。 我真係唔好乱嚟啊。 我个标题就话喂呢个视频我有理由相信系假嘅。 係我就係要解答呢係真定假呢 講真嗱我哋成日我唔止第一次喺度講呢個咁嘅類型嘅節目㗎啦呢啲咁嘅交警在線嘅呢類型嘅節目通常都係呢個張 Sir 㗎嘛逢係呢個張 Sir 都係 唔係張錦晴 係咪我唔係我呢個張 Sir 就永遠都係最經典㗎嘛佢嗰啲 張 Sir 深圳㗎 咁呢個都張 Sir 頂你啊呢個係番禺㗎 呢個都係張 Sir OK 都係姓張嘅或者呢總之仲係張 Sir 系列啦 OK咁呢 ,sorry, 呢個係重慶講錯。 重慶。 但都係姓張嘅記住。但一定係姓張㗎啦因為喂好老實如果你係一個司機冇帶駕駛執照而有個小三喺隔離 ,ok, 你會打電話俾你老婆啊定係打電話俾你個朋友叫你個朋友去你屋企攞呢喂你打俾你老婆你係真係戇鳩㗎喎你係應該入精神病院㗎喎。 但你憑呢一點你唔可以證實佢係假㗎喎。咁佢真係戇鳩唔得嗎 同埋你見到嗰個反應呢其實佢真係亂亂地喎。 嗱今日我有個演技大師喺度嘛係啦 即係真係亂亂。 從演技方面去睇。 亂亂地。 好自然㗎喎。 如果佢真係假嘅話呢咁佢哋真係嗰個藝術水平就提高咗好多啦。 哇 真係好寫實。 呢類型嘅片呢其實即經過剪接有導演係拍得好撚好㗎話聲。 唔係呀佢係由司機係諗住唔為意去發展到咁㗎嘛。你見到佢個反應。 咪有個導演編出嚟囉。 我話你聽姜文都未必做得到。 唔係 葛優可能得。 手機 嗰啲。 手機冇錯 國內嘅平民呢好多嗰啲創新嘅諗法呢都係俾一啲上咗位嘅人叻啲嘅。喂講真你真係冇解釋唔到你點你我唔係打個電話俾個朋友。 唔係因為 叫個朋友去 根據之前呢啲好似咩交警在線嗰啲咁嘅節目佢哋嗰啲有啲佢哋真係做戲嘅有啲好假嘅有啲 分。係呀我見到 即係例如有一個女仔， 女仔係 話係啊，乜 咪上次深圳嗰條咯，妙文妙道 嗰條真係好撚假咯， 但佢明明學出嚟 嘅，一路以來都係為咗呢啲吸引人哋嘅目光去。 哦，咁佢哋即係提升咗咯喎， 吸引人嘅目光去做嗰啲嘢。 官方咧就走出嚟講，佢就話呢條片係假嘅，即係好似阿牛咁講。但係咧就你知啦。一般網民或者國內老百姓都係啦，即係同政府永遠都係 調轉嚟嘅， 對著幹噶嘛。譬如話你話真嘅，我就話你假；你而家今次話假嘅，我就話你係真嘅，好似感情咁。咁然之後咧，就好多網友咧就更加就逼個重慶政府啊，嗰個交通部嗰個，喂你要交咁，你話係假嘛？唔該你公布呢個導演啊演員嘅名出嚟。咁你个演员嚟㗎嘛有冇名先咁样咁而家係逼緊佢哋啦。 好得逼㗎嘛 咪有先。咁有先你认为真定假呢讲 真。我有啲相信係真㗎喎。 Okay. 我有啲相信我都系偏向阿感情㗎。Okay. 我系唔系。即係如果係假呢我覺得要物色一下嗰个司机。嗰个演员呢 演员。 係呀嗰个真係有少少。好强嘅，即系史坦尼斯， 史坦尼斯话超写实主义，超写实主义，真系写实主义， 冇错，好自然啊， 系啊，系啊，我就好简单啫，逢系呢啲咁嘅国内嘅啲类似警讯啊、交警在线啊，呢啲咁嘅嘢咧，喂，你真系唔好太相信咯，因为佢系谂住令到你哋容易去接受，去俾佢洗脑啊，所以咧佢真系会谂到一个好好嘅剧本，好好嘅编剧 ，NG 咗好多次，或者系俾好多。驚喜你等你吸引去嗰個視線而相信你哋以後記得要攬安全帶啊甚至話唔好違規超載啊係 唔係因為你唔會相信佢呢啲除非佢經過好長時間嘅排練係咪佢一剔過㗎喎、哦、即係如果譬如啲網友話喂你供返佢係咪假即係我當啦佢哋話私隱條例呀乜嘢都好唔可以講嗰啲人名我話得唔緊要你可唔可以攞啲 NG 片或者你排練嘅 時候成龍嗰隻 咪係囉咪係囉 係呀 冇喎 咪好撚似呀呢個係今次 但係你諗下啦我又講咗一條有一條嘅視頻又係交警在線又係張相個個姓張咁知 番禺嗰條啊 唔係呀超載嗰條啊、 okay. 哦超載 打黑車嗰條啊 唔知你講嚟聽 咁就有一條視頻呢就係話呢有交警就有張相截停咗架車唔撚、知點解就知道佢係黑車嚟㗎喇喎咁跟住呢有嗰兩條友落車啦咁嗰兩條友都開頭都話呢個係我朋友跟住隔離嗰個就話呢個係我老呢個係我司機就唔係朋友啦跟住講下就話係呀我隔離呢個我係收錢嘅咁轉頭呢第二嗰個都有囉係呀我係冇俾錢㗎咁其實呢啲喂做出嚟好突兀啊我成日覺得即係太多呢一類型即係令到你覺得嘩幾好睇喎、因為呢啲係幾好睇㗎嘛呢啲、你好睇個吸引到你跟住你認為係喎唔應該超載 但你 仲唔應該 車 喎 撇開嗱我哋唔會有定論 冇定論㗎呢啲 但無論佢係真定假呢佢出嗰條片個動機呢 都有問題啦 唔係 我都有問題 我佩服佢喎 Sorry 係有問題 佢你揾唔到因為你揾唔到個方法係阻嚇啲人唔戴安全帶嘛 但唔係個個隔離有小衫㗎嘛 呢個你真係阻嚇眼㗎嘛大佬呢個你喂你呢個係一條龍服務唔係即係一條龍你可以喂以後譬如話我如果譬如話我結咗婚嘅我成日都帶我成日都 隔離 帶個小衫出去蒲嘅 你要戴安全帶 唔止戴安全帶啦我仲要衝得空重紅綠燈啦 仲可以超載 超足啦超足我所有嘩車都最好冇撚揸住個結論就係好撚驚㗎嘛原來咁樣揦嘢化。 咁可能做一條 有阻嚇作用 咁樣做一條咁嘅視頻出嚟囉。 係 做出嚟囉。 咪再好嘢囉條橋 刺激經濟㗎嘛。 如果你覺得佢係真嘅喂某程度喂嗰個編嗰導演即係真嘅都係個導演㗎。嗰個導演都要認為喂應唔應該出街先。個焦點係唔係去咗唔攬安全帶度㗎嘛個焦點係去咗個司機車小三嗰度㗎嘛係咪呀即係個焦點錯咗我係某程度唔應該放㗎喎。 焦點就可能錯咗但係個目的係一樣㗎嘛、 okay、 阻嚇到啲人要攬安全帶㗎嘛。 仲有夠前衛㗎嘛。 仲有私隱條例 用個咁嘅方法去唔係你好貼近 嗰、 那個即係嗰、那個中國嘅社會，因為好有中國特色嘅嘢。 你記住，嗰個司機係曾經要求呢條片唔好出街噶嘛？ 好望台先。 咁嗰個交警咪某程度話關你撚事咁上下啦嚇嚇咁樣。 冇㗎，東方拍嗰啲一定佢哋話要出就出㗎啦。 哦，即係 嗰陣時啊，莫少聰佢哋 係啊係啊，舉草嗰單。 喂，係啊， 为即一定要影晒你哋， 唔系你系啊，同埋同埋，唔系即你唔好俾你唔好俾个 mislead 咗你咧，你以为喂啊嗰个警察好有礼貌，好诚好诚就系假，因为佢唔系佢系预咗出去拍啲嘢噶嘛， 一定有礼貌啦。 即问题我哋个争论就系话嗰架车系咪冇夹定嘅咧？系真嘅咧？即真系俾佢喺条街度闹到对咁嘅偷情男女， 我见太多啦， 跟住之后冇戴安全带等等 咯。我见太多呢啲咁嘅类似，我疑似假视频啦，因为我始终都唔可以。好實牙實齒話佢一定係假， 唔係不過要信阿牛啊，阿牛。 唔係或者會唔會咁啊？會唔會架車同埋嗰個男主角係夾定咗嘅？佢話啊，你都係揾個人啦，你坐喺隔離啦。點知佢揾咗個小三出嚟，會唔會咧？ 唔會，冇咁複雜嘅，即係一係就假撚到盡㗎啦呢啲嘢。 有預謀嘅做法嚟㗎，喺大陸你唔好相信。 係啊， 唔好相信有啲視頻，你真係唔好相信。你好似阿舉草嗰單嘢咁，喂亦都係 假嘅， 有預謀啦，有預謀咪明知佢哋 嗰單嘢唔係嗰單嘢另外講喎， 嗰單係堅嘅，但 係堅嘅， 明知道佢哋喺上面懟緊啦，講真係咪先？ 唔係啊，因為 明佢做佢啦，唔係好似某議員個仔咁啦， 唔係因為國內有呢個文化嘅，譬如我即係我哋講，譬如有啲 criminal 嘅事件咧，你譬如佢公安一捉咗你之後咧。佢就會同你拍嘢㗎啦，佢即刻拍嘢啊，問你個你犯罪個過程啊， 要個口供㗎嘛， 你有冇後悔啊？嗰啲嘢佢會同你拍翻曬㗎嘛，跟住然之後咧你犯罪就唔打格仔㗎喎，但係隔離嗰個公安就打格仔咯，好撚好笑㗎嘛，係啊，嗰單就明屈佢啦， 同埋專嚼嗰啲名人。 吓， 粗黑性大，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嗰个系另外一样嘢。 嗰个系真，但系咧，佢哋都系明知佢哋喺度怼紧，佢哋先去嘅啫。佢明知有丰收噶啦，咁样咁咪点会无啦啦上到去？唔系条条片怼嘢，你都可以拍到片嘅。讲真，系咪先？有好多我哋知道冇啦，系咪先？例如议员嗰啲啦， 信你啦，应该系假噶啦。 嗰啲唔系，即系佢。唔好话假，起码佢知道佢喺入边系。 但我觉得假得嚟系好有。好有 警世嘅意味， 好有警世嘅。喺國內嚟講，真係好有警世意味。 但係講真咧，喺我一直認為一樣嘢咧，喺大陸咧信呢啲嘢咧，一成都死，係咪？一成都死。 哦，咁啊，講多單啦，講多單就係今個禮拜發生7月， 講校長， 上禮拜係啊，又有校長出事喎。 你講個校長，我講校長。 校長，因為校長出事，我哋都多數都要表揚佢噶嘛。 咩校長？ 咁啊，呢個咧就喺徐州啊，咁啊有個縣咧。啊！呢、這個縣都個名幾得意，叫蕭縣。 咦？蕭縣 係啊，蕭山個蕭。 OK 啊，咁啊，蕭縣裏邊有間民辦學校啦，咁啊叫彭城中學嘅。咁啊有位校長都放緊暑假嘅，其實咁唔知係咪因為就搞嘢啦，咁就被一個41歲姓周嘅女雜工勤雜工，咁咧就剪咗佢。哇！呢、這個都好大鑊。 蕭縣點解要剪佢？ 嚇！ 事完點解剪佢咧？ 事完點解要剪佢？唔知，可能唔係 試下刀法啫，咁嘅嘢咯。 就事完咧，就係因為咧，個校長搞咗條靚妹，個靚妹係呢一個人嘅嘅 親戚 女， 係咩？ 女嚇係 啊！我咁，但係有冇搞呢個勤雜工咧？ 好似話呢個雜工咧就引誘呢個校長啊嘛，好似係咪啊？係咪啊？引誘呢個校長，跟住上場， 係 咁樣乘機就屌你咯，佢話一嘢就剪嚟啊嘛。 唔係初時就話刺傷噶，但係過咗一兩日咧就證實咗咧係剪咗佢。 O K， 係啊，咁呢個其實都即係都好少見到啲校長咁斬啖嘅收場嘅，所以即係我就想即係表。 咁你又講得校長，我又講得校長啊，係咪先？ 係 呢個不。邮大学啊，北京邮政大学啦，如果我冇译错就应该 系 啊，咁咧就佢嘅校长咧叫做方斌兴啊，知边个？ 点知啊？ 佢系中国 力新个老豆， 佢系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之父。 哦，好似有听过。 即系我哋咧，点解喺大陆要翻墙咧？ 系 就因为呢个捻样啦， 就系呢个捻 系啦，因为呢个捻 出嚟打， 因为呢个捻样咧就佢校长嘛，佢又唔因为佢身体有病啊。有病就唔可以去再做呢个校长啦。咁喺坊间咧，嗰啲微博啊，啲网友咧就用一个留言就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 哇！ 呢一句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咧， 金句啦， 一万个贴到啦， 本年金句啦， 呢次最劲嘅潮语 系， 即系你谂下呢个捻样。 喂，真係去到邊度俾人屌到邊度啊？因為佢試過一次 有啲梁振英標啊， 閪過梁振英啦，話聲你聽，梁振英可能去上海嗰啲大學，冇唔會俾人屌噶嘛？咁呢、這個呢個方校長咧，佢走去唔知其他大學嗰度咧，就走演講啦，係咪？演講咧，俾人掟雞蛋啦， 係 啊。掟鞋啦，但一隻鞋就掟撚中咗噶啦，我有一次，跟住佢啲學生仲唔肯踢夠喎，屌你老齊埋第二隻就再掟過佢，哇！即係喺中國咧，所有中意上網人咧，都對呢個撚樣 緊係恨之入骨啦，屌你大佬上過網就知啦，真係麻撚煩到嘔啊大佬！ 即係佢咧，但係你知每個人做一個錯事又好啱事都有一個解釋嘅。 嗯。 咁你知唔知阿方校長個解釋係咩呢？ 聽講嚟聽下。 咁佢就話呢我就淨係想幫一啲呢不良嘅資訊嘅啫。有啲嘢呢就基本上呢係對個互聯網呢有利嘅。譬如啲我哋有啲毒品啊兒童啊咁嘅嘢我哋受保護。咁我先整一個類似防火牆去隔絕呢樣嘢嘅。 係好偉大。 點解呢我研究完之後呢我研究就係正確嘅，正確啊！我隔住啲色情資訊啊，係咪啊？ 係。 但係用嗰啲人唔正確嘅， 哦， 明唔明啊？即係中國 即係抽，咦？即係抽阿爺水喎。 係啊， 係。 但係冇辦法啦。 係。 但係跟，但係跟。 而家突然間調撚轉嚟咯。 嗯。 而家就係色情嘅嘢，你又唔使翻牆。 唔使翻牆嘅。 係啊，但係咧，係啊。 上 Facebook 又 係啦，上 Facebook 又翻牆。好，其實上 Facebook 好撚健康正經㗎嘛，係咪先？係啦，即係我撚抵死喎。 即係 鹹濕嘢係唔使翻牆㗎喎。 所以國內啲人好撚憎佢。 係啦，未必當係鹹濕嘢㗎喎。佢係幫你，佢個目的係幫。帮人民去宣泄佢哋某啲嘅情欲， 冇错， 令到减少呢个犯罪率减低。 好多年前都预示咗 嘅，系啊，真系噶，即系四仔又要嚟可以 和谐噶嘛， 荼毒又得啦，和谐又得啦，即系总之令到少啲， 你冇咁多怨气、愤怒啊，打咗出嚟 都系发泄嘅一种嚟噶嘛，系啊，冇错，系啊，啱嘅，啱嘅。 O K， 就 系 咯， 呢条唔差唔多啦，我谂大致上系咁啦。咁啊，再最后讲埋嘅就。預告一下啦，咁呢個禮拜就我嘅最後一集嘅北上文道啦，北上文道呢就 點解呢 嚟緊兩個禮拜左緊啦，都會暫停嘅，我哋就會有新嘅節目呢就即係推出頂住呢個檔期啦， 先啦 吓， 係話留意一吉先啦， 可唔可以講下個節目？ 可以嘅， 係咪？ 可以嘅，你講啦， 都係你吓，咪都係你啦， 唔係我諗住我拍姚尊， 新嘅組合嚟嘅， 拍姚尊， 拍住姚尊，咁但係我哋又唔再叫佢做北上文道呢兩個禮拜，我哋要好再勁啲嘅。 我講少少啦， okay. 因為咧其實圍住個撥咧就做埋呢一季咧，咁就唔做噶啦。 嗯， 咁咧就我諗住又揾個新嘅節目咧，即係會即係一年就玩一個新嘅節目啊嘛。 係， 咁我諗住咧次就揾下有冇其他 partner 啦，我諗有都可能捉埋碌啦咁樣就同阿耀章就夾一個。都近似不上嘅， 我覺得好正 嘅 節目名， 節目名 透露係 就叫做冷血時報，我透露咗好耐嘅 呢啲詞撲街啦， 一路嘅抽水喎，我覺得名真 唔係抽水， 梗唔係抽水啦，真唔係抽水。 如果 因為個節目個內容係講咩先？ 都係 大陸嘅嘢， 係啦，大陸嘅嘢， 國內幾多冷血嘅嘢， 好多冷血嘅嘢，等 係啦， 即係我係唔會講嘛，咩你劏只狗啊嗰啲唔夠冷血啊， 係 啊，你食只狗肉嗰啲唔夠 冷血，真係冷血， 係真係好冷 血嘅， 係啦。咁我哋甚至我會將 我即係講啲動物嘅嘢， 唔係 有啲國家地理頻道嚟嘅呢個， 我係會將我自己咧嗰個熱血嗰個心態咧完全。360度 轉 改變咗佢 ，OK， 我會飾演一個咧好撚柒冷血嘅， 冷血 食狗肉梗係啱啦，屌你嚟類 又嚟 類似係咁啊， 哇， 屙屎梗係要啦，我會盡量用呢一個角色，我希望做唔做到啦， 做到啊，屌你不嬲都係咁噶啦，屌， 某程度係突破嚟㗎，我真係咧， 都係做翻你自己啫嘛， 係㗎，突破嚟㗎，真係。 咁我哋試下水温啦， 試下 嚟緊兩個禮拜。 如果係好嘅，就某程度係可能喺我 得啊， 喺我圍住個撥之後咧， 好簡單嗱，大家想個呢個冷血時報嘅節目嘅，有得繼續聽落去嘅，5萬 click 到咧，真係 OK， 冇乜問題， 加多200個會員， 即刻係啊，即刻可以一路做落去， 一樣 係啦，北上就接咗佢， 我亦都打算咧，冷血時報又會打。攞打獎錢嘅，咁啊， 係啦，一樣 啊，嗰啲錢咧又係邊啊幫翻偏遠嘅大陸嘅朋友嘅， 好正啊， 咁玩 嘅，咁啊，我其實就都係放假啫，咁啊放兩個禮拜啦，咁啊，所以就交俾阿牛同阿耀尊啦，咁多謝你兩個幫手啦，咁所以下禮拜咧就密切留意住有一個新嘅， 係啦， 冷血時報，咁啊仍然都喺星期六晚大約10點鐘咧就會有得下載， 暫時叫佢特別節目先啦，特別節目冷血時報咁樣， 咁啊今日就再次多謝感情啦，咁我哋係啊，多謝你又上嚟幫我哋手。 hea 咗一集。咁啊，最後送埋呢一隻歌，呢隻歌都係一隻阿迪同阿 Kevin 未出世嘅歌，1977年啊。咁啊，我哋就揾到呢個分離啊，每當變幻時咁啊，跟住哇，好啦，咁啊，八月之後先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 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地苦深刻藏不碎。笑话去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了？石头它焦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